人听，你的热泪比我激动怜惜，我发誓要更努力更有勇气，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我豁达的天堂，等下一个天亮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我喜欢我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时间可以抹去我的棱角，有些坚持却永远抹不掉，请容许我傻的骄傲，因为有你这样的依靠，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你的肩膀是我豁达的天堂，等下一个天亮把头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我喜欢我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 一首来自郭靖下一个天亮，20:02陪伴你的演示 MyFM 100.5 MyFM MyJoy， 我是 Zuki。很多人呢都喜欢喝花草茶，各种不同的花草搭配也能起到不同的药用功效，但其实呢大量饮用也是有危害的。比如说玫瑰花有活血养颜美容的功效，薄荷呢开胃助消化，可以缓解胃痛促进新陈代谢，但是传统的中医认为花类是多属寒性的，一些女性的体质属阴比较偏寒，所以女性饮用花草茶时应该适当的加入一些热性的成分用来平衡药效增进功效。而且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任何一种花草茶都是不能长期大量的使用的，否则容易引起过敏啊、体虚、咳嗽等症状。 OK， 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谢和弦 Feel Good。 身边哭了三天，那是你的追逐心的梦想过度，踏着漫漫长夜的迷雾，悄悄发现快乐其实有了条束缚，所有感官神经都悄悄不住， 享受音乐，用心感受一切。

来自阿妹张惠妹一个人跳舞。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yFM My Joy， 我是 Sophie。 综艺节目厉害了我的歌将在今晚21:08在北京卫视欢乐开播。首期节目中呢，胡海泉将献出喜剧音乐处女秀，老干部秒变美少年，还有李玉刚杨树林这对老搭档一相见就开始了喜剧模式，笑料多到根本停不下来。21:08可以锁定北京卫视厉害了我的歌，梁博喜剧。 昨天像一场欢乐喜剧，欢乐过后总有人哭泣，有时为别人，有时为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拥有自己，也想拥有你，最后拥有的只是无奈和空虚。怎么忘也忘也忘不了的姑娘，怎么放也放也放不下的理想，我是真的真的没有力量。 My FM 属于你的好音乐。你好，我是吴克群。 My FM。 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yFM MyJoy， 我是苏颖。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的多云，明天有霾，微风一到零下三摄氏度。明天是雾霾天气，所以出门的话一定要戴上口罩。现在已经是春运期间了哈，如果明天要开车回家的小伙伴呢，一定要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保持车速。OK， 潘玮柏慢动作。 姐

黄

失去不如放开，从眼泪开始学会勇敢一点，一个人站在孤单的起点，从心碎开始学 汪婷、曲婉婷，更多好音乐尽在 My FM。 My FM。 好音乐就要跟你一起分享。你好，我是吴克群。 My FM。 你说这两个人掉在等候，不就这样讲究？ 经的是不是下课你听了也都会了也会唱了。 人的承诺全是假的，放下的等你算是真的，没话的回忆全是假的，未来要过的日子才是真的。能说过全是假的，跟你讲的道歉算是真的，舍得不舍得全是假的，问一句值不值得才是真的。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音乐不分国界，幸福不分大小。Hello， 你好，我是张靓颖。 My FM。 睡睡，就是为了赚钱去忙碌，即使没有回来床，一天到晚每天都重复，闭着眼也能刷牙，还可以在梦里上分布，看见一个远远的太阳，阳光是礼物。开车又塞车，不如就打架挤公车，省油钱一点是一点才是大投资，不工作摇摇晃晃，就把钱吃光光，就怕没零钱坐公车，准备悠悠卡，卡卡卡卡，我不能再省多，又要早睡又早起，跑步做运动，为了健康着想，要排干少水肿，虽然很累不争啊，都过了生就过，卡卡卡卡，心脏发狠利落，我要空个几扇找神父的我，认真专注生活，绝对不能再懒惰，提前会找我，好男人绝对不会错过。我每天醒醒睡睡，就是为了赚钱去忙碌，即使没有回来床，一天到晚每天都重复，闭着眼也能刷牙，还可以在梦里上分布，看见一颗圆圆的太阳，阳光是礼物。开车要塞车，不如就打架挤公车，省油钱一点是一点才是大投资，我的公车摇摇晃晃，打发闲吃光光，就怕没零钱坐公车，准备悠悠卡，卡卡卡卡卡，我不能再省多，我要早睡又早起，跑步做运动，为了健康着想，要排很少水肿，虽然很累反正啊，度过了深就过，咔咔咔咔，心脏发狠利落，我要换个机身找寻不了我，认真专注生活，绝对不能再懒惰，自己会找我，好男人绝对不会错过。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大家好，我是张宇。 Yeah.

少该努力的人，眼神撩人，天理无边，无际无穷，乌云叫忙着追梦。 Always ahead， 背影总在最最前面，梦想沿着现实攀岩，蠢蠢欲动，未来决定在乌欧。不管你是怎么看我，不用分类，我的天生难改变。哦，一遍遍呐喊，直到分贝突破极限。哦哦哦哦哦，一遍遍超越再超越的速度变得更快。 Go， 当你还没相信，也还没展演，哦，一再超越无限，超过安全界限。极限，汗水蒸发在昨天，把我的今天都为了更强的明天。梦想沿着现实攀岩，蠢蠢欲动，未来决定在我。不管你是怎么看我，不如联手，让世界动起来。 为你推荐 My FM 100.5，我是孟庭苇。 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红了眼睛，

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 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Oh, oh, oh, oh.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 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就像新朋， 旧友新朋齐聚一堂， 就是 MyFM 100.5的好音乐。 阿姨，我要听喜羊羊。 MyFM。 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这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它击打我的心，这是初次的感觉，

心有什么才能完美平衡，我余生只为了遇见最爱的你。 Hey you are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爱你像得到魔镜，爱你赐给我勇气，爱你让我终于完成了破碎的自己。我无法不爱你。如果十年之后你依然是我唯一的爱，你能不能相信我这辈子只为你存在。 一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什么会？

FM 给你想听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汪东城。 My FM。 Come on.

香茶，一刻清闲，一段旋律沁入心田。 My 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与您相伴。 My FM 流行前沿，时尚炫酷， My FM 100.5，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